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3，日元110.07，瑞士法郎0.899，加元1.219，人民币6.407，英镑对美元1.409，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69，新西兰元对美元0.71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8.71美元，卖出1859.4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又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从演艺学院毕业，唔系个个都一帆风顺嘅。 而我对上一次 casting， 即系 audition， 即系讲舞台先嘅 audition， 都上年年中嘅事啦。但系嗰次个 audition， 我觉得好差嘅，系差到每次谂翻起我都会打冷震嗰种差。咁其实深刻我系有少少阴影。 想认识多啲苏恩婷、 钟杰良主持舞台进行式， 星期五晚9点，香港电台第五台。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高心庭创办人 Karen 同埋 Agnes 要挑战我哋， 大家咧都可以尝试喺屋企里面试下种植嘅，街市买菜都会搭瓢葱噶嘛，用咗一半之后，其实仲会剩翻个葱头，我哋可以将佢抌落水入面，等佢再次去生长。 哇，呢个好方法喎，希婷得唔得啊？你 得啊，就呢个礼拜试。 想知道主持李浩辉同萧希婷可唔可以完成挑战？记得留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绿色辉婷。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又一个朝头早开始啦！我哋面对晨曦，迎接呢个晨曦。呢一日咧喺一个礼拜嘅中间嘅时候，今日系6月16号，农历系5月初7啊。5:08。可能你都仲系瞓喺度，一路半梦半醒咁听紧呢个节目开始系嘛？相逢有如梦中， 林过尽晚风，枯了小草，老了手丛，浮云白了天空，初冬暮色已经。是信已上流，庆幸你不必错纵，挽着 双手搓搓大家两手震动，又谁料你像个顽童，笑若你走也匆匆，笑问起怎么相见洒泪，为了我君爱心更浓。像个顽童，笑若你走也匆匆，笑问起怎么相见洒泪，为了我君爱心更浓。 好多时咧，瞓觉咧，有啲人未瞓得咁冧噶，瞓紧嘅时候，又好似系喺梦境里边，又好似喺现实嘅里边。好多时就将一啲现实嘅环境咧，就加埋喺梦境里边一啲故事咧，就砌成咗个故事。到你醒嘅时候，其实有时都啊，到底系发梦定系真咧？啊，好似咩咩喎，啊，好似有人嚟嗌醒自己喎，诸如此类嗰啲咁样吓。但系瞓醒觉咧又冇咁样嘅事，咁我哋可能系发梦，又或者可能系咪屋企人曾经入嚟嗌过你咧？咁啊唔知道吓。咁可能系咪听嘅收音机闹钟又听到我嘅声音嗌醒你啊？早晨，早晨啦，系啊，而家呢个系即系就嚟天光嘅时候啦，清晨爽利嘅节目时间啦，五点新闻之后一路至到六点半钟嘅，今日系礼拜三，今日天气方面咧有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啊。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1%，梦醒时分。 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 是悔恨。听说你经历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这首咧都系百听不厌，都系属于陈淑桦嘅得意嘅作品之一《梦醒时分》啦。梦醒时间5:16啊！近期喺红馆举行咗佢嘅一嗰啲大型演唱会嘅50场嘅，就系最后一场嘅大型演出啦。可能暂别一段时间，再睇下什么情况先再出嚟。讲紧嘅系莫文蔚，同黄品源有呢一首合作嘅作品。 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 从底心观点让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我的每一个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的这样 生活，过去的日子仿佛偷偷在笑我，笑我的落魄，也笑我的执着。也许吧，他爱你比我多。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想等着看你没我能不能活？你现在唱个这样的歌。 错，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 出道嘅莫文蔚都知道佢一个即系翻书女，读书好叻啊，咁啊即系名列前茅啊，咁啊又攞奖学金去读书啊等等，咁呢个咧就系屋企嘅教导非常之吓，非常之好啊，两兄妹两个都系读书系尖子，各有成就，而莫文蔚喺香港乐坛咧，初初嘅起步都系麻麻地，都系要。好努力嘅奋斗咧，先至可以有啲知名度。咁但系咧就好奇怪嘅，市场真系唔同吓。喺唔同嘅地方咧，你又受欢迎嘅时候咧，系红咗之后就翻翻嚟又好啲。咁莫文蔚咧就喺台湾嗰方面咧非常之吃得香，亦都攞好多个奖，亦都等于郭富城一样喺台湾红咗，翻嚟香港就发展。头先嘅就系黄品源莫文蔚嘅《那么爱你为什么》。这个就在香港选择去台湾，一路就在那里落地生根。这个香港仔周华健，是啊，真的香港仔啊，住在华富村的香港仔，其实不想走。 你总是说我在这样孤单时候才会想与你联络，然而谈得清说的爱不够，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怎么会不懂我，怎么会不知道女人的心是脆弱，寂寞不是我不能够忍受，只是每一天想你太多，其实不想走，是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怎么会不知道女人的心是脆弱，寂寞不是我不能够忍受，只是每一天我想你太多，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你要相信我，和我今生一起度过，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你要相信我，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欧盟和美国就波音以及空中巴士公司的航空补贴争拗发表声明，指双方将会暂停向彼此征收报复式关税，为期五年，预计涉及的总金额是110亿5000万美元。双方将会在这五年透过谈判寻求解决争拗的方案。美国和英国以及欧盟的航空补贴争拗可以追溯至2004年，世界贸易组织先后裁定美国和欧洲国家都存在对各自航空企业提供非法补贴的问题。前年十月，世贸授权美国每年对大约75亿美元的欧盟输美商品和服务采取加征关税等报复式措施。去年十月，世贸亦都授权欧盟每年对不超过39亿9000万元来自美国的商品和服务加征关税。截至目前为止，美欧双方一共支付约33亿美元的报复性关税。瑞士联邦主席柏梅林和到访的美国总统拜登举行双边会谈，之后见记者。柏梅林说，瑞士认为大国之间的建设性对话十分重要，美俄首脑将在日内瓦举行的会面提供这个机会，同时为全球政治注入更多乐观和希望。柏梅林形容瑞士和美国代表团的会谈气氛炽热，双方在创新科技方面都很出色，今后在一些热门的应用领域，例如疫苗研发和控制气候变化方面，美方愿意和瑞士的高等院校展开更深入合作。柏梅林希望在新冠疫情过后，经济可以持续复苏。警方正调查一宗怀疑行劫案，一名22岁男子在观塘交收虚拟货币时被三名男子抢去约200万元。事主昨天下午到观塘成业街一个单位交收虚拟货币，期间怀疑被其中一名疑犯喷洒不明液体，被抢去一个内有约200万元现金的袋。三名疑犯之后登上一架私家车逃去，并在附近落车再徒步离去。案件交由重案组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拥有台山核电站三成股权的法国电力公司表示，核电站一号反应堆某些稀有气体浓度增加，外电报道怀疑是燃料棒出问题。中方回应说，核电站满足技术规格要求，周边辐射环境水平未见异常，安全有保障。特区政府表示高度关注有报道指台山核电站怀疑出现核泄漏，当局已经从国家安全核安全局得知台山核电站目前处于安全状态，确定没有向环境产生任何放射性泄漏。香港核学会主席陆炳林分析，事件有机会涉及燃料棒出现泄漏，但相信未到危险水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299点，下跌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246点，下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3，日元110.12，瑞士法郎0.898，加元1.218，人民币6.407，英镑对美元1.408，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69，新西兰韩元兑美元0.71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8.68美元，卖出1859.2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正所谓有缘千里能相会，纵使我同你可能相隔千里，但是缘分令我哋每朝都可以相聚两小时，分享生活里面嘅喜与乐。 身是有缘， 袁翠霞好珍惜同你相聚嘅呢个缘，诚邀你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至十点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有趣空间见。 但若说是情缘，怎么似利剑？ Hello， 我是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唔怕沉气，最喜欢提醒屋企同身边嘅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啦。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疑咨询热线18222。 听日截止， 听日截止， 系啊，仲唔快啲揿掣提交？ 想制作自己的电台节目， 一个有好意念又有社会争议的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任何主题不限语言，还有制作资助， 申请 CIBS 人人都可以开麦， 网上填表 CIBS.RTHK.HK 完成记得按提交啊， 截止时间听日下午五点半。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一觉醒来咁快啦吓，啱啱呢头好似瞓落床哦，嗰头又要醒噶啦，要天光噶嚟起身噶啦，系啦，差不多啦，睇你几点钟瞓落床啦，会唔会成点零两点先瞓？咁又要而家起身啦，真系瞓得少就好快起身嘅，但系有时瞓得冧嘅时候咧。那觉睡得好都觉得好像很快咁啊，要起身啊。这首歌你听过的，不过我的印子重新编排。一觉醒来五点三十八分。来啦，听到呢度知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知道明天日头，先把酒借。 系啦，可以跳下恰恰，做一个热身嘅运动啊。来自陈洁玲，今晚夜。 缘分当展开。 中意跳舞的朋友肯定刚才的歌一定会跟着跳，跳一些怀旧一些旧式的，除了可以跳 cha-cha 之外，那些牛仔舞都可以跳了，哇，有视觉的享受。这个社交呢，很多呢都是有些群组呢就自己喜欢画画班啊、跳舞班啊，这样跳舞班那些呢都是要就是因为一班人的时候呢，所以呢都是希望呢就是去打针啊，这样。如果你是哇有对这个打针怕着说信心的问题，但是又喜欢跳舞的话呢，我想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个抉择，是吧？对于某些人来讲，但是呢最后呢都要去做这件事的，因为呢就是那个引头啊，那只脚是狠啊，所以呢都要去做。不过我就是在朋友当中呢有个是很喜欢跳舞的，但又说要去打针，那他都会遵从，不过呢就是看回这个情况，要看了医生那个的评核指示呢先至去做的。因为暂时来讲呢就说初步估计呢是因为某某的原因呢就不打得的。再等等的时间看一些数据那个数字出来之后是不是适合打呢就打的。啊，现在呢很多人都是比较小心一点，做了这个评估会好一点。不是不做好，不过是需要一些时间。时间来到5:43。 在台上我的理想， 继续在台上跳舞， 要找到理想，一于要站在台上，换个现在模样，终归会成为最响，做个为谁形象，今点算痴心妄想，任我发语滚都会得各样赞赏，就算高峰对顶听不到欢呼拍掌，未怕再进头上只得到一声叹息，就算踏进前路只找到心中痛伤，亦要高飞扬起，未平步。 梅艳芳的《飞跃舞台》，时间一分一秒咁飞走噶啦，过咗去嘅时间我哋系留唔住，不过嚟紧嘅时间都好多，所以我哋每分每秒都可以好把握去我哋嘅时间去做我哋嘅嘢啊！五点四十六分啊，今日咧就系六月十六号，农历系五月初七。今日天气方面，有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温度大概是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在未来几日呢，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呢会有骤雨的。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2啊，强度系属于极高。 I'm coming home, I've done my time. I've got to know what is and isn't mine.If you receive my letter telling you I'd soon be free, then you'll know just what to do if you still want me. If you still want me, we'll tie yellow ribbon round the old oak tree. It's been 3 long years. Do you still want me? If I don't see a ribbon round the old I'll stay on the bus, forget about us, put the blame on me. If I don't see that yellow ribbon around the old oak tree. Bus driver, please look for me. I couldn't bear to see what I might see. You know I'm really still in prisonAnd my love, she holds the key. A simple yellow ribbon's what I need to set me free. I wrote, I told her, please. Oh, tie yellow ribbon around the old oak tree. It's been 3 long years. Do you still want me? If I don't see a ribbon around the oldI'll stay on the bus, forget about us, put the blame on me. If I don't see that yellow ribbon round the old oak tree. Now the old damn bus is cheering, and I can't believe I see 100 yellow ribbons around the old tree. I'm coming home. 一啲好听嘅音乐可以闻歌而起舞，希望你有愉快嘅心情去做你嘅工作啊！呢一首亦都怀旧嘅歌曲，好听嘅歌曲之一啊，又可以跟住跳下啲旧舞吓。Tie a yellow ribbon round the old oak tree。 早晨，我系地达。朝头早咧，我中意整一个早餐俾自己食嘅，咁就整一块多士啦，上面有啲生菜啊、腌肉啊，再加啲 sauces， 再配一杯咧自己冲嘅姜茶。因为咧我嘅气管咧成日都敏感，气管唔系咁舒服，所以咧饮杯姜茶之后咧，成日嘅呼吸系统咧都会即刻畅顺啲嘅。 然後呢我就會去做運動，咁呢做一啲好簡單適量嘅運動，例如係跑步啊，去跳一陣舞啊，咁又可以喺公園裏面呼吸下新鮮嘅空氣啦，咁唔需要做得好劇烈嘅，可能係半個鐘至九個字就已經好足夠㗎啦，咁又可以吸收一下大自然嘅感覺，咁就祝大家清晨爽利。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星期一老友鬼鬼的钟志光、叶君耀，中西角度开阔我们的思维；星期二善用时间的崔兆汉博士，绘画怡情论养生；星期三运动加营养，雷洪德、林思维首次合作擦出健康火花。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钱佩卿在香港电台一五台朝朝同你见。 是啊，逢星期一至三呢就我在这里朝朝同你见啦。咁今日呢仍然是啦，就吕博士同埋林思维一起做 crossover 嘅时候啊。咁两位都是大家熟悉嘅嘉宾主持。咁有啲朋友呢就有啲意见喎。哎呀，我是喜欢听他们独立讲，一起讲呢不够时间俾他们讲啊，发挥唔到。其实都唔系嘅，可能有时咧人系就咁样噶，听惯咗一啲模式嘅时候咧，一转一啲嘅模式咧，就会下意识地觉得唔系好接受，包括我自己有时都会系噶，习惯咗一啲嘢嘅时候咧，一转一转咧就硬系咧就有少少先入为主，就好抗拒嗰啲新嘅嘢嘅。但是呢就日子耐咗，其实呢是都要自己要打开胸襟啊。好多嘢呢你不妨呢就放开少少去睇一睇，啊有啲嘢要变呢，其实是一定会有嘢变嘅，世事变化万千嘛。变嘅当中有时睇一睇佢，哦原来有啲角度以前系睇唔到㗎喎。咁而家呢就佢哋两个擦出嘅呢一个呢，喺运动同埋营养方面嘅火花呢，在同一个时间的时候即刻将我的题目呢就大家各抒己见呢都有这些好处的。如果各自讲的时候呢，那在讲完运动啊营养是怎样呢，你就或者要隔一段时间才听到。那现在这个安排呢就是间中的不是经常的。我也都会留下一些机会他们真的要自己各自去讲一下的。那所以星期三的特色呢就是这两个星期，上个星期开始啦，还有今日呢都是吕博士和林思维一起去讲。到下个礼拜呢就比返林思维自己一个㗎啦。之后呢可能又走埋一起倾下，然之后又对吕博士自己下。咁亦都可以喺就住市面上或者系我哋生活周围上有啲咩嘅话题都系关乎到健康嘅情况呢，我哋就会第一时间喺度讲啦。咁今日继续返个话题就话热环境运动加营养。预防中暑啊！留意啦，喺香港嘅六七八月啊，都热到不得了啊！ 日照已经天天晒，夏季到咗天天嗌，常向你倾销一切，望你会拜，望你会拜，望你会发觉底牌，在每个海滩摆档，甜到要通街咁派，就算有钱不必买，望你咪晒齐。我要 彭健新阳光大减价，热起上嚟咧，真系热到不得了咧，要风扇啊，冷气吹住先得吓。马来亚春色，绿野景致艳雅。呢个地方又好热啊！耶稣认亲住那海角渔湾，花间那风送叶声夕阳斜挂。邓丽君《槟城艳》，马来亚春色，绿野景致艳雅。耶稣认亲住那海角渔湾，春风送一片绿香，野外林挂春风鲜花，心爱国书唱落日，若午夜乌苏。情话雨夜树下，情侣在芭蕉曲径，一双双双会怕看他。马来亚春色，绿野景致艳雅。耶稣认亲住那海角渔湾，心轻。 受嚴格的行動管理，東京奧組委表示，定出嚴厲的措施可以令到日本國民和選手感到安心安全。擁有台山核電站三成股權的法國電力公司表示，核電站一號反應堆某些稀有氣體濃度增加，外電報道懷疑是燃料棒出問題。中方回應說，核電站滿足技術規格要求，周邊輻射環境水平未見異常，安全有保障。特區政府表示高度關注有報道指台山核電站懷疑出現核洩漏，當局已經從國家核安全局得知台山核電站目前處於安全狀態，確定沒有向環境產生任何放射性洩漏。香港核學會主席陸炳林分析，事件有機會涉及燃料棒出現洩漏，但相信未到危險水平。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

早晨六点两个字啦，继续系6月16号农历五月初七星期三嘅清晨上嚟。今日咧天气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噶。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2%。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2，强度系属于极高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六月十六号星期三嘅朝头早呢、這个时间，喺钱佩兴身边咧就有两位嘉宾朋友啦。一位咧就系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早晨，钱佩兴。早晨，各位听众。 另外一位咧就系香港营养师协会对外事务主任、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早晨啊！ 早晨，钱。早晨，各位听众。早晨，雷博士。 早晨，林思维。 咁啊，上个星期三咧，大家有听咧就知道咧，我哋搞搞新意思啊，就嚟一个加强版啊，就系、是、雷博士咧同埋林思维系嚟一个 crossover， 一提两讲。咁主点咧都系喺翻呢个运动同埋营养嗰方面，不过大家又唔好误会，又唔系个个星期都会系两个一齐，系有啲时候一齐啦，有啲时候咧又各自讲嘅。 系啊，都好嘅，田佩兴，因为星期三咧，通常就系一个礼拜嘅中间咧，啲、人可能翻工啊，闷闷地啊，咁又唔知做咩运动，咁我做运动梗系提醒下增强体质啦，做完运动咧又想食翻啲开心嘅嘢，咁啱啦，又听住林思维啦。 系啊，同埋咁样 crossover 咧，我互动啲咧，我希望啲听众听落去再。精神啲， 冇错。咁希望咧就系更加鼓励到佢哋咧多啲运动啦，同埋注重营养。嗱，咁上个星期咧，我哋就所讲个题目咧就话热环境运动加营养预防中暑。咁咧就讲到话即系每一日咧应该饮几多杯水嘅问题啦。咁啊，今次继续啦，又有咩讲啦 吓？咁啊，等我讲先啦。因为上次就讲开话我哋成年人嘅话咧，每一日咧都起码最少饮6至8杯水啦。咁好多人就问，咁水喺边度嚟啊？咁样即系边啲位置系补充水分嘅即系来源啦，咁当然离不开就系清水啦，我哋平时饮嘅汤啦、淡嘅茶啦、奶类饮品啦，另外就系豆类饮品都系属于健康嘅水分，可以补充到身体水分嘅一啲来源啦。咁另外就不忘就系成日食物里边咧，其实都好高水分嘅。咁你见到街市咧近期都多咗好多夏天嘅水果啊、蔬菜，咁大部分咧都系好高水分，即系譬如点解夏天要食西瓜？咁就因为咧西瓜本身其中都系一个比较即系多水分嘅水果啦，咁另外仲有其他嘅瓜类啦， 冬瓜嗰啲， 冬瓜啦、哈密瓜啦、节瓜啦，你见到有青瓜啦、番茄啦。如果你讲开水果，仍然都有即系譬如提子啊、橙啊、士多啤梨啊，咁呢啲全部都系比较高水分。 哇，其实当你又食又饮嘅时候咧，即系下下咧超过8杯噶咯。 系啊，会啊，咁所以冇忘记，有啲人净系觉得，咦，饮水我要饮6至8杯，咁我个个都好乖啦，或者甚至乎都有个习惯啦。咁但系我谂系时令嘅食物咧，其实都系鼓吹咗我哋会喺食物里边摄取多啲水分嘅。不忘可能夏天咧就食多呢啲清热又凉快嘅蔬果咧，咁其实都可以帮到手补水嘅。 不过咧，我就觉得咧呢个咧喺室内嘅环境咧都容易补水啊。但系假如喺户外嘅时候，我去行。山咁啊吓，行山咧都已经系筋疲力尽啦，好攰啊，仲要带住好多水嘅时候咧，个负担都好重。 我自己习惯都行山啦，咁我都通常都会可能带个苹果啊，带个橙啊。咁你喺郊野里边行到攰攰地咧，休息嘅时候食下呢啲开心愉快嘅水果咧，咁啊第一啦，嗱营养成分就一定唔会太差啦， 系啦， 因为水果 系咪有糖分啊嘛，我哋 系啦。咁啊嗱，譬如我记得就系食苹果同。橙咧行山里边咧，你有少少糖分咧，个人系醒啲嘅。即系你当食一个橙，你咪当饮咗少少嘅橙汁咯，系咪？咁但系咧喺嗰个运动之中咧，你亦都系需要有翻水分补充。嗱，其实呢个我一次咧就系行山，上到8仙岭嘅山顶， 咁咧撞到一班中年嘅朋友啦，咁啊啱啱上山頂裏邊啊，大家喺度打下招呼啊，咁咧佢哋就大家喺度攞水飲啦，啊其中有個男士咧就咁樣講，誒你哋使乜飲水啊？我食橙得啦，橙有水分噶嘛。嗱，其實呢一個概念咧就唔係太健康嘅，係咪啊？林思維呵， 係啊，咁其實我諗水果裏邊當然有佢嘅水分啦，咁但因為行山期間都係當然睇下你行幾耐啦，咁如果好似雷博士咁行到去八仙嶺個路程比較長，咁其實都唔可以淨係靠水果嚟補充水分嘅，咁甚至乎可能有機會要用運動飲品去補充啦。因為如果嗰個行山啊或者嗰個運動個時間比較長咧，其實身體都會有機會冇咗啲糖分啦。咁另外流汗嘅時候，亦都會留咗啲電解質啦，即係譬如鹽分啦。咁好多時候呢啲比較長途嘅運動咧，除咗水之外，或者頭先話即係一啲水分較多嘅水果之外咧，其實最好都帶一啲嘅運動飲品去。 係啦，咁啊，例如咧就普通嘅初哥咧去行山咧，一行就行咗三四個鐘，咁佢應該飲啲乜嘢嘅飲品啊？ 咁其實當然清水係其中一個啦，一定要帶噶啦。咁另外都會，譬如我自己咁樣啦，除咗帶清水之外咧，我會帶一支起碼500毫升嘅運動飲品嘅。當然水都好重啦，但有陣時你帶食物又好，帶水果都好咧，都係好重。咁 好似旅行咁， 係好似去旅行咁樣。咁但係其實當中，如果你真係行得真係頭先我咁講，如果個時間係比較長，或者天氣真係咁熱咧，令到個身體流失嘅鈉質，即係我哋講嘅鹽分好多咧，其實都係會影響嗰個精神啊，甚至乎可能肌肉抽筋啊，或者個人會攰啊咁樣。咁所以其實運動飲品可能係夾雜住水同埋佢或者啲有水分嘅水果咧，都可以一次過帶埋去行山。 咁嗱，除咗夏天嗰個户外嘅運動啦，咁我哋其實而家都好多朋友係需要體力勞動工作啦，戴住口罩咧，咁呢個都要留意一下嘅，因為戴咗口罩，第一就係影響你散熱啦。譬如可能大家做一啲園藝嘅工作啊，咁你不停產生熱能，你個口罩咧某程度上都阻礙咗你散熱咧，咁你出現一個熱疾病嘅機會亦都大咗。咁所以如果安全嘅环境呢，即係有冇违反呢个防控嘅条例呢，都可以松松口罩呢，係唞唞气。因为我哋身体呢係需要係呼吸嚟散热呢，係俾我哋降温嘅。咁冬天譬如你好冻嘅时候呢，我哋好多时攞两个手呢喺个口鼻，咁你觉得隻手暖㗎嘛。咁因为正正呢佢係噴啲暖气出嚟帮我哋降温啦。咁所以喺我哋运动科学嚟讲呢，你要感觉下自己嗰个对热环境嘅适应。特别你有冇飙冷汗啦，有冇觉得哎呀哇喺、哎、我平时都未试过咁嘅感觉喎、聆听你嘅身体。咁呢啲都可能係早期呢你身体适应唔切热嘅环境啦。去到呢个情况，就算你係饮返水，但都未必能够即时呢帮你做一个降温嘅效果。咁所以可能呢个时候啦，你喺户外里面啦，应该嗱嗱声呢走去一啲通风嘅地方，攞把大风扇可能吹下自己啦，做个降温啦，攞啲湿毛巾抹下汗啦。咁同埋最好就係换返一啲通爽嘅衣服啦，咁避免阳光直接嘅照射啦。咁呢啲都可以帮你系降温啦。咁再加埋你有足够嘅水分嘅补充，咁就令你个体温调节能够做到一个热平衡呢，咁就避免咗身体一啲不必要嘅问题。 咁其实行山嘅时候咧，系咪最好尽量就唔好着深色嘅衫啦？咁都可以帮自己降温系嘛？ 喺夏天嚟讲咧，喺外国咧做过好多实验啊，着乜嘢颜色嘅衫，同埋你揸乜嘢颜色嘅车。我最近就换咗架车咧，我就换咗架白色啊，因为香港实在太热。咁原来佢哋实验里边做过咧，一架黑色嘅车同一个白色嘅车，相同嘅阳光嘅照射咧，那个黑色嘅车。是只能够是反射返大约是10%嘅熱能。而家白色嘅车呢可以帮你反射返嘅熱能呢去到60%嘅。 哇。 所以一架白色嘅车真係冇咁熱嘅喺笼里面。咁同一道理咋嘛。嗱，夏天嘅行山我一定唔会穿黑色衫。虽然黑色衫呢係穿咗嚟瘦啲硬啲嘅。 我见到。 我见到法哥行山呢，你佢成日穿黑色啊。但係因为佢 fit 㗎嘛。佢 fit 嘅时候佢散熱呢个功能做得好㗎嘛。但如果你本身又少啲行山又唔係咁 fit 嘅话呢，咁就穿件浅色衫囉。 你讲话呢佢 fit 系散熱功能好，就唔系关颜色嘅事，系关人嗰个身形事。 如果你穿件黑色衫嘅话呢，其实你个散熱呢喺某程度上系阻碍咗你啲。即系话你冇散得咁快。咁但如果你个人身体状态好，你个血液循环系统系好嘅话呢，其实呢个散熱功能呢都可以系补偿返你系穿一件深色衫遮咗你呢个能力嘅。咁另外就系如果你喺熱环境里面呢，大家都已经习惯咗啦。譬如你已经是在熱環境裏面是運動 動啊、體力勞動習慣咗一兩個禮拜咧，其實我哋生理上咧識得調節嘅、 嗯。 我哋識得係排多啲汗啦，我哋嗰個核心嘅體温咧識得略略咧係降低少少咧，係避免我哋人體係出現一個比較係暴露於一個高温嘅環境咯。咁但係你講緊係要有啲時間適應啊嘛。係。如果你係新手，你從來都冇一熱嘅環境，同埋你日頭翻工啊、瞓覺都係享受緊21度冷氣嘅温度底下，突然間出去，咁你就容易出問題啦。所以啲小朋友咧，其實真係需要俾户外嘅，因為而家嘅新世代小朋友咧，啲家長好笑嘅就係話：，咦，我個仔只係生存喺21度嘅環境嘅啫，因為學校有冷氣，課室有冷氣，上校巴有冷氣，屋企有冷氣， 打波都有冷氣。 係啦，咁你熱嘅環境咧，佢適應唔到，所以更加咧，如果有家長嘅朋友咧，都可以帶啲小朋友咧，俾佢感受下熱呢個嘢、其實係目的咧，係等佢係將來即係日後係好過啲啊，因為個生理上咧，佢適應咗呢個熱嘅環境咧、對佢嘅成長啦，無論喺嗰個毅力啊、鬥志啊呢方面都有幫助咯。 所以咧就千祈唔好姑息佢，又話哎呀熱親佢啊，唔得啊，曬到佢咧啲皮膚又黑啊又紅啊咁。 林書文有冇觀察到咧？喺公園裏邊咧，啲、家長帶啲小朋友公園玩啦，即係小朋友跑嚟跑去啦，跑完佢好快放一陣電就會攰啦，埋到家長身邊，佢只需要擘大口咧， 係啊， 個家長就倒埋啲水入去噶啦，佢唔需要自己係攞住個樽係擰開個蓋嚟自己飲水。 係佢連嗰個有住桶嗰啲拍開嗰啲咧，佢都唔使嘅，因為無論係工人姐姐或者媽咪或者爹哋都已經過嚟啦，好似餵雀者咁餵。 係個招呼周到，佢真 係 唔識成長 嗬。係啊，咁其實係，我覺得雷博士講得好啱。講開呢樣嘢咧，其實飲水係要練習嘅、即係最緊要無論小朋友又好、大人又好、even 老人家都好，其實飲水係要練習，因為你唔飲開咧，或者你慣咗嗰種哦 ，OK 啦，我又唔使去廁所，口乾咪唔係太嚴重啫，咁、就避免咗飲水。咁、所以其實我諗都係要練習下少，同埋運動員咧補水都要練習。 但呢度咧我就真係好難得問阿林思維先嗱，行山咧就好多啲老人家咧、就中意攞壺茶去 自己帶去啊嘛， 自己帶壺茶去嘆下茶。咁從營養嘅角度嚟講，點樣樣評價行山飲茶，甚至乎去攞壺熱茶去行嘅？ 其實水分嘅來源離不開水啦、清茶啦，同埋清湯啊咁樣啦。咁茶我又覺得唔係好大問題嘅，因為曾經有啲人都提過就話哦，茶裏邊有咖啡因啊，咁甚至乎可能咖啡裏邊或者其他飲品裏邊有咖啡因啊，就驚哦咖啡因咧其實就容易令到啲人排水排得多咗咁所以就唔好飲茶或者唔好飲咖啡啦咁其實就有啲爭議性嘅。本身咖啡因呢個物質咧，係如果就咁去補充咧，其實真係會增加身體嗰個脱水嘅情況嘅。但如果你飲一啲有咖啡因嘅嘢，如果本身唔係好濃，亦都本身佢有水分喺度嘅，其實都唔會咁容易令到身體脱水嘅。因為同一時間你飲緊嗰個飲品嘅時候係有水分，但可能有適量嘅咖啡因或者個份量唔係好多嘅時候咧，就唔係好大影響咯。咁、熱茶我諗如果講開，老婆咁講，我諗冬天可能飲暖嘅熱茶就好咯。但如果你話熱天去飲熱茶，咁就真係頭先好似老婆咁講，會增加個身體個温度嘅上升。 講起温度咧，呢個喺運動科學上高有研究做過咧，啲運動員啦，譬如喺耐力嘅，譬如單車啊、長跑嗰啲，飲乜嘢温度嘅水咧，係幫你嗰個運動能力咧係繼續保持嘅。咁好多人咧有個誤解咧，就係話咦，人體嘅温度咧就係大約係攝氏37度啦，咁飲翻37度嘅水落去，咪最適合人體嘅運動咯。咁其實呢個係誤解嚟嘅。咁喺實驗裏邊咧，就係一啲清涼啲嘅水啦，其實係對我哋嘅運動能力啦，同埋我哋降温咧係好有幫助。 同埋另外一樣嘢咧，原來咧嗰個飲品嘅顏色咧都會影響嘅。咁有啲研究就講咗啲運動員咧，如果啲飲品有顏色啊，即係你嗰啲運動飲品咪熒光黃啊、橙啊、藍啊、綠咧，其實咁樣個視覺咧都會鼓勵佢哋飲多啲運動飲品嘅。原來仲有味道啊， 味道好緊要。 係啦，味道都係好緊要。即係譬如而家有啲咩檸檬味啊，或者可能總之有啲果味喺裏邊，清涼嘅味嘅凍嘅運動飲品有顏色嘅咧，其實都做過啲研究咧，就可以鼓勵啲運動員飲水咯。 通常咧，即係行到一身大汗，熱到不得了嘅時候咧，就梗係中意飲啲冰凍嘅飲品嘅。咁係咪唔啱唔正常咧？嚇， 唔係話唔正常嗱，你兩個角度去睇。如果你係作為一個精英運動員，你要繼續去比賽嘅話咧，如果你飲啲太凍嘅水，即係冰水啦，講緊係攝氏嘅温度可能係5度左右咧，其實係會令你個生理反應咧突然間改變。因為當你飲咗啲好凍嘅水落到去咧，個身體咧接受到呢凍嘅環境咧，佢嗰個血液嘅分布咧就會重新會有個調整。咁可能呢個情況之下咧，就影響到你肌肉系統嗰個運動嘅能力。 咁但系你话，诶，其实冇所谓啊，我系叹下世界嘅，我中意饮冻嘅，咁咪冻咯。咁但系呢一个嗱，所以你要睇翻嗰个情况而定，就唔能够话，诶，饮冻嘅咧就一定系啱或者错。 今日最后想提一提，讲开冻饮品咧，有啲人行山咧，有机会系会带啤酒上去行山嘅。咁、呢个我哋都要提一提。甚至乎而家我发觉咧，有啲部分嘅厂商做咗啲无酒精啤酒，就鼓励啲人，哦，即系酒就唔啱噶啦。咁啊，因为惊饮咗之后就容易跌倒。或者酒一定不是一个很好补水的一个来源，但现在做了一些叫无酒精啤酒，就鼓励人们很超地行完山就走去打个卡。其实我想那些所谓的无酒精啤酒都未必是一个最好补水的一个来源， 都是一个化学 的 物质。这个真是一个真人真事，有急症科的医生朋友跟我说，他在毅行者里面当家，过了终点之后呢，那些人庆祝就喝酒，然后因为他已经虚脱了，再加上酒精的影响，他就晕低了，晕低了就撼爆了个头。 哦， 咁真系即系无啦啦就多达啦啦， 系啊， 咁所以咧，大家一定要遵守啊， 拣选饮水嘅时候或者饮水嘅来源咧都要小心嘅。 好啦好啦 ，crossover 嘅时间咧差不多咯，我哋够钟噶啦，咁啊迟啲啦，我哋又再讲过啦，我哋定咗题目之后咧，又再约两位上嚟一题两讲。 紧记住逢星期三朝头早就会有我雷洪德。或者林思维噶啦， 系啦，我哋仍然都会喺呢个日子嘅出现嘅。 好啦，咁下个星期咧就会系林思维咧独立一个讲先，咁我哋就会讲营养同骨骼以及背部健康嘅。咁下个礼拜见林思维，迟啲先再见雷博士吓。 好啊， 好，拜拜， 拜拜， 拜 拜。拍雨沙里躺，令沙滩搭配热汤，仿佛蒸汽房，我的手心也流汗。温怎去挡？像非洲中状况，呼吸都燥干，血管冲击似潮浪。在抹汗， 坐身汗， 像风汗，似 风汗， 没法作状，令沙滩暗中闪躲，风沙变得荒唐，多么吸引风光。束松了绑，我的思想已摇荡，他于心里闯，令空虚一再受挫，急找修理厂，甚至封锁已无望。在抹汗， 坐身汗， 像风汗，似 风汗， 没法作状，令沙滩暗中闪躲，风沙变得荒唐。人风光，心窝向他猛撞，思想已走光。 炎炎的夏日啊，张国荣的这首歌就是 Hot Summer。现在29度，今天最高32度，多谢你收听清晨上来，那我遇到下个星期一早上早上5点新闻之后再见你啦，拜拜。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瑞安航空客机上月紧急降落白俄罗斯的明斯克国际机场事件，瑞安行政总裁奥里里说，当日机师接获的信息是如果继续前往立陶宛，有炸弹会引爆。奥里里到英国国会一个委员会陈述事件，指明斯克的空管人员当日通知机师收到一个可靠的威胁，指如果客机进入立陶宛空域或者尝试降落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机上的炸弹可能被引爆。奥里里指机师收到的是红色警报，代表机师别无选择，一定要降落明斯克，而不能够按一般在该空域遇事后的做法改飞波兰或者波罗的海国家。在北京，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合力打击三股势力，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地区安全屏障，并坚持区域经济融合发展，携手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开展经贸、交通、农业、能源等领域合作，为各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注入动力。王毅以视像方式在上海合作组织日招待会上致辞，他说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推动以政治方式解决热点问题，并要团结抗疫，互相提供支持和帮助，共同反对将疫情政治化，并为维护各国人民生命健康，促进国际抗疫合作作出上合贡献。美国矽谷的科企再次成为英国反垄断监管机构的调查对象。英国竞争及市场管理局表示，将启动对 iOS 和 Android 作业系统为期12个月的市场调查。两个系统分别属于苹果公司和谷歌公司，主要用于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管理局担心两间公司的主导地位正在扼杀竞争。管理局表示，局方针对大型科技公司的持续工作已经发现一些令人忧虑的趋势，认为如果不加以控制，消费者和其他企业可能受到伤害。谷歌未有回应传媒查询，苹果就拒绝评论。报道说，英国竞争及市场管理局正寻求在脱欧过渡期结束并摆脱欧盟监管机构的影响后，令英国走上科技行业监管的前线。警方正调查一宗怀疑行劫案，一名22岁男子在观塘交收虚拟货币时被三名男子抢去约200万元。事主昨日下午到观塘成业街一个单位交收虚拟货币，期间怀疑被其中一名疑犯喷洒不明液体，被抢去一个内有约200万元现金的袋。三名疑犯之后登上一架私家车逃去，并在附近落车再徒步离去。案件交由重案组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16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特区政府说，从国家核安全局得知，台山核电站目前处于安全状态，确定没有任何放射性泄漏。香港天文台亦都话，本港环境辐射水平过去一年维持正常。我哋联络过香港核学会，估计有机会系燃料棒泄漏，但相信未到危险水平。稍后会有特写报道。